攻击德莫特留，德莫特留只得转身逃走。特里峰因而获得了象队，占据了安提约基亚。那时小安提约古给约纳唐写信说，我立你为大司祭，派你管辖四区，将你列入国王朋友中。他给他送上金器和一套餐具，准他以金杯饮酒，穿紫袍，戴金扣，又任命他哥哥西蒙为总督，由提洛梯山直到埃及边境都由他管辖。那时约纳唐出巡大河以西的各城各地，叙利亚的军队都聚集到他跟前助他作战。他来到阿士克隆时，城里的居民都热烈地欢迎他。他又由此往加萨去，加萨的居民却关闭城门，他就围攻那城，放火烧了郊区，洗劫一空。加萨的居民遂求约纳唐，约纳唐就同他们讲和，只是将他们的首领孩子带去，送到耶路撒冷作质。他走遍全境，直到大马士革。那时，约纳唐听说德莫特留的将领们带着大军来到加里肋亚的卡德士，迫他放弃自己的职务，他就将自己的哥哥西蒙留在那里，自己迎敌去了。西蒙在贝特祖尔对面扎营，攻打了多日，将那地封锁。贝特祖尔人向他求和，西蒙便同他们讲和，将他们从那里赶走，占据了那城，并在城里驻扎了军队。同时，约纳唐和他的军队在格乃撒尔湖畔扎营，第二天清早抵达哈祖尔平原。有一支外方人的军队到平原与他交战，且在山上设下埋伏。当这支军队向犹太人冲来时，埋伏的人忽然从埋伏的地方出来与他们交战。约纳唐的部下都逃散了，除军长阿贝沙龙的儿子马塔提亚和哈尔菲的儿子犹大外，没有剩下一个。约纳唐便撕破衣服，头上撒土，且行祈祷，然后转过身来向敌人进攻，使他们溃败而逃。他逃散的部下一见，就又回到他跟前，同他一起将敌人追赶到卡德士敌营，遂在那里安了营。那天外方军队死亡的约有3000人，约纳唐以后回了耶路撒冷。